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2021年12月25号星期六，农历11月22。本周也是2021年最后一个周末了，很快我们就要迎来崭新的2022年。新的一年呢会有很多新的变化，新的期待。而新的一年，我们的生态北京也会有一个栏目名称上的调整，从生态北京改为乡村振兴风景线。我们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节目会更多地聚焦广大乡村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五方面的建设成果。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同样的风格，带大家领略北京大城市小农村、大京郊小城区的背景下，农民更富裕，农村更美丽，农业更现代的三农新气象，也让城里的人更好地了解村里的事儿。期待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在全新的2022年能够继续关注脱胎于生态北京的乡村振兴风景线。今天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平谷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攻关种业难题，2022年建设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打造农业中国心。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说说今天节目亮点，亮马河航线明年将延伸到红领巾湖，丰台十宗高品质土地入市预热，覆盖未来重点发展功能区域，乡村建设高校联盟成立，今年年底京港地铁三条新线即将开通，优化细节，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环境改善情况。在19号北京街宿集办改革报告公布了，报告显示今年全年本市下大力气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共治理了1029项地下通道和市政涵洞设施维护问题，城六区和通州区新上线了1.03万个道路停车车位，改革覆盖率达92%，新提供了有偿错时共享停车位1.8万个，558个老旧小区纳入了改造计划。另外，垃圾分类自主投放准确率达到8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全市还新建和改造提升了600座垃圾分类驿站。2021年，您的垃圾分类行动践行得如何？是不是已经养成了日常习惯，要把厨余和其他垃圾合理的分开呢？也希望在2022年，我们的生态环境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能变得更好。再来关注一下水环境改善。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明年亮马河航线将延长到红领巾湖，全线6公里规划为国际风情、园林风采、运河风貌、古都风韵和自然风光5个段落，构建全航线生态系统，实施水体循环自净，补水增加流动，在实现通航的同时持续改善河湖水环境。同时，河道的船闸、涵洞、重要桥梁等节点设施采用灯光秀等方式丰富游览体验，改造扩建新建码头、修复桥梁、船舱以及配套设施，新建平台和叠水景观，并对航线上燕沙桥等24座桥梁统一命名，讲好水文化故事。据介绍，两湖连通航线提升工程力争于2022年下半年实现通船，全部提升工程预计2022年年底完工。

近年来，平谷区正借助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攻关种业难题。2022年，平谷呢将建设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打造农业中国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平谷将加快创新要素聚集，打造种业发展高地，夯实科创环境基础，加速发展现代农业，奋力谱写平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目前呢，就是平谷区的大桃经过41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能实现了近100项的一个优先技术，能保证出我们产出非常优质的果品。 说起平谷，大家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平谷大桃了。平谷是中国著名的大桃之乡，拥有世界最大集中连片桃园、种植品种最多两大吉尼斯世界纪录。现有普通桃、油桃、盘桃、加工桃四个系列，栽培品种300多个，主栽品种40多个。如今面对消费者越来越高的品质需求，如何培育出口感好、质量高的果品，成为桃育种专家的研究方向。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黄之全介绍， 目前呢，我们所建造呢就是150亩的一个试验示范基地，这个是第一期的工程。未来呢，我们在这里面，明年我们将在这儿建成一个二期的一个桃产研究院的二期工程，这样呢，建成一个现代化的育种育苗中心。这样的话，通过这一个中心的建设，我们能提升我们这个品种的一个自主繁育水平。我们希望呢，能借助一些科研院校的一些优先的技术，然后通过一些基因手段和分子育种手段，来实现我们这个一个定向的一个选育，提升我们这个育种的一个水平，加速我们的育种进程，为首都诺及全国的市民培育更多受大众所喜爱的香甜可口的大桃品种。 平谷是全国知名的大桃之乡，总面积22万亩世界最大桃园就坐落在平谷。不过大桃产业近些年发展也面临着土地碎片化、劳动力老龄化、经营分散化等问题。目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桃产业技术研究院已经挂牌平谷，开展大桃品种选育和新技术试验示范。平谷区副区长李子腾介绍，明年未来果园、智慧果园将更多落地平谷， 计划在全区建设40个具有机械化、数字化、智慧化、企业化管理水平的未来果园和10个高质智慧果园，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现代高技术大桃生产、分拣和销售环节的集成应用，在蔬菜产业方面打造蔬菜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进一步提高平谷区蔬菜产业智能化水平。畜禽产业方面，推动实现智慧养殖，借鉴育口禽业智慧蛋鸡平台的成功经验，提高数据化指导实际生产的能力，完善我们平谷5个猪场的运营监管体系，实现生猪养殖、生物安全、生态环境实时在线监控，提升监管能力。 2022年，大桃之乡平谷区将建设40个未来果园，利用物联网、5G 技术以及高科技农业机械，破解土地碎片化、果农老龄化的问题，实现大桃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平谷区发改委主任史立成说， 你比如说我这个桃打药，那就是无人机了，采播种就是机械了，管理就是一套信息系统了。然后我做这种模式，我能管50亩果园，我就能管500亩、5000亩、5万亩。华为、大疆、中国农大都已经参与进了，目前是以桃为主，下一步实际草莓一些水果蔬菜都要做了。未来的农业将主要是发展智慧农业，实现农旅结合、农业科技的结合，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 平谷不仅有着大桃之乡的美誉，还拥有丰富的畜禽种植资源。这里聚集了北京油鸡、樱桃谷鸭、中裕种猪、中国荷斯坦奶牛等7个优质畜禽种植资源，也是畜禽种业科技创新的高地。在平谷区峪口镇峪口禽业园区，拥有完整的原种、祖代、父母代3级2种繁育体系，入选国家首批蛋鸡核心育种场和禽白血病进化示范场，建成4个国家级蛋鸡2种扩繁推广基地和90个标准化生产基地，也是亚洲最大的蛋鸡2种繁育体系。产业布局立足北京，走向全国，辐射一带一路沿线。而我们中国人每吃2枚鸡蛋，就有1枚源自这里培育出的精细蛋鸡。 玉口琴业研发中心主任李光奇说， 目前呢，我们拥有原种是10万只，组袋40万套，父母袋500万套，每年可以生产的蛋雏鸡达到了2.5亿只，肉雏鸡达到了2.7亿只。我们成功的培育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配套系是6个，获得了国家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 走进位于平谷区的玉口琴业生产车间，一排排鸡蛋被推入像集装箱一样的孵化器内。而另一侧，一只只刚被孵化的小鸡被送出出雏器，经过打疫苗、断喙等多道程序，小鸡最终被送往全国各地的蛋鸡养殖场。据了解，玉口琴业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共同研发了国产蛋鸡育种专用基因芯片凤芯一号，填补了国内蛋鸡育种芯片的空白，目前已经应用到精细蛋鸡和沃德肉鸡品种的培育之中。精细蛋鸡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0%，改变了洋鸡一统中国蛋鸡市场的历史格局。平谷区农科创专班负责人、玉口镇党委书记刘坤表示，平谷农科创形成以玉口镇为核心区、平谷全域为拓展区、以京津冀为辐射区的互利共促的总体布局。 核心区呢，位于玉口镇中心区南侧，有这个1394亩的建设用地，也是我们北京市呢应该说唯一一个以农业科技为核心的中关村产业园区。除了京瓦中心之外呢，我们的中智国际农业科技研究院、首农的 PIC 实验室、大伟家的生猪实验室、新希望的这个基因育种实验室和我们的博科农研院都将作为第一批机构入驻。那么我们的目标是在2022年建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23年呢打造成为国家级的畜禽种业创新中心，到25年呢我们成为国家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蛋鸡育种孵出中国心，开启我国家禽自主育种新局面，这也是平谷全力打造农业中国心的一个缩影。目前平谷农业中关村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刚才提到的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器，也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平台，更是先进国际技术的交流平台，被誉为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引擎。目前很多企业和科研机构已经入驻。在京瓦中心的实验室内，主管刘艳芳介绍， 我们实验室呢，主要是针对牧场提供的原料、饲料原料进行一个常规的检测。那包括像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对粗蛋白进行一个检测，还有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淀粉、灰分脂肪等。那牧场拿就是我对这些饲料进行原料检测之后，牧场的营养师会拿到这个饲料数据，然后对他们的饲料进行一个最优的配置，也能够减少饲料的浪费，能够提高饲料的效率。 这京瓦中心的京就是北京，瓦指的是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它是农业食品领域世界第一的研究机构，也是欧洲食品谷的核心。京瓦中心是平谷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共建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京瓦中心人力总监张舒表示，通过搭建桥梁实现要素转化。 京瓦中心是搭建与北京荷兰瓦克宁根大学的这个农业科技创新的一个桥梁。京瓦中心通过探索政府、科研机构还有我们企业的金三角模式，聚集高校、这个科研机构、涉农企业如首农、新希望等，然后它集聚各类资源的要素，推动产学研用的转化，打造北京市农业重要领域的新技术、新知识还有产品孵化的转化中心，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最终实现我们一二三产业的这个融合发展。 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服务体系、良好的制度环境、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都为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京瓦中心人力总监张舒表示，将加快京瓦中心奶业、果业、温室园艺等分中心建设，做好持续运营保障。 我们京瓦中心的未来规划是从2021年到我们2026年一个5年的规划期，在这5年期间呢，我们分别要建设3个这个